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艺人张杰尧，又名张宝华、张世奎、张基祖，艺名叫张傻子。他从小啊就流落江湖，在长期的舞台经验中，他精心表演了关公战秦琼、张飞打严嵩、罗成戏貂蝉三段经典的柳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由王天祥、李增瑞合说的传统相声罗成戏貂蝉。1961年7月，张杰尧应北京市曲艺团和侯宝林的邀请，从西安到北京，由张杰尧逗哏，侯宝林、刘宝瑞分别捧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相声资料《关公战秦琼》《罗成戏貂蝉》等。从此啊，这几个段子就流传开来，成为相声中的经典段落。其中《罗成戏貂蝉》说的是军阀张宗昌的母亲做寿，胡乱点了一出罗成戏貂蝉，结果演员没有办法，就生唱了这么一出罗成戏貂蝉。下边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王天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罗成戏貂蝉。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相声做了删减，敬请听众的谅解。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表演个节目。 哦， 这个 节目是您表演 啊？是啊。 您这场是？ 我这场是相声啊。 哦，您是个相声演员。 对， 咱们两个人差不了多少。 哦，这么说你也是个相声演员 啊？不，我从小学京剧。 哦，学戏 啊？ 那这京剧你唱的一定不错了 啊。那当然了。 那么你是哪科的？ 我是副科的。 哎，副科的。我跟你一样啊。 你也是副科的？ 我是产科的。 我们俩搁一块是副场歌，这都像话吗？ 本来是嘛，这戏班里头哪有副科呀？ 怎么没有啊？那个有名的戏班傅连城，知道吗？ 知道啊， 简称副科。 没听说过，那就叫傅连城 啊。甭管怎么说吧，我就是那儿的学生。 哦，你那儿出的科？ 对对对。 哎，那你是唱哪工的呀？ 正工我是唱小生的。 小生？ 文武小生啊。 文武小生，那可不容易，唱念做打你全得会。 全行。 是吗？ 全行。咱们能文能武。 哦， 最绝的一手我还能钻。 那往哪儿钻？ 钻锅。 什么叫钻锅呀？ 啊，这钻锅你不懂？ 不明白 啊。这个钻锅呀，是我们戏曲界后台的一句术语。 哦，是句行话。 也就是行话。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吧，今天演一出戏呀，

告诉你们说，这是俺娘点的戏，你们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 不唱 不唱，不唱全他妈枪毙。 嚯，这不唱叫枪毙。 管事的害怕了，赶紧上后台找演员商量。那什么，诸位，这个戏是点下来了，点下来就唱吧。这不行的，没这会的戏呀。 这 什么戏呀？罗成戏貂蝉。 不，这 谁点的这戏呀？那什么，张松昌他妈点的。哦，他妈点的 啊， 可真他妈的啊。 好，骂上了。 那什么，这是他妈点的戏，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不唱就枪毙。 这都不像话。 我一想，枪毙甭说都枪毙了，枪毙也给受不了啊。 是啊，这人命关天哪。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啊， 干脆罗成我来。 哦，你来罗成。 我演罗成。 那貂蝉呢？ 哎，有庄国林呢。 哦，他来貂蝉。 他来貂蝉。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装锅呀。 对，是得装锅呀。 我们俩都化好了妆，当上上门等着上场。 嗯， 您看后台那演员全看我们俩来了。 看你们俩干嘛？ 看我们有词没词啊。 有词呢？ 有词一块演。 没词？ 没词 啊。 行李都不要了，跳墙就跑啊。 跑什么呀？ 他不跑的枪毙呀。 这个对呀，我把这茬忘了。 我还真佩服林慧秋。 怎么？ 小锣一响他上场了。 上场了 啊？ 他有词吗？ 没词。 没词怎么办呢？ 钻呢。 没词儿愣钻， 愣钻， 没词儿他怎么钻呢？ 哎，那天他这么钻的， 你给大家学一学， 我给您学一学。 好， 从上场开始，现在开始。 今天呢，咱们也开个眼，到底看看这钻锅呀是怎么回事儿。哦，小锣响了。这是出场亮相。李斌，呆呆呆呆呆呆，大大呆。 到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有词儿了。 当时现编了两句引子， 他是怎么念的？ 这么念的， 你学一学， 我给您学一学啊。 行，您听吧，他还真钻上来了。 大大大大大， 您看吧，他坐下了。 他一有事不要紧的，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乱什么呀？ 全化妆去了。 扮什么戏？ 唐将扮了16个， 哦， 汉将扮了24个， 是 王小丫鬟就扮了36个。 扮那么多小丫鬟干嘛？ 一来是站脚助威。二来是台上好看戏， 嗯， 三来是真要唱砸了 啊， 一块跟老太太玩命。 哎，好，全豁出去了。 小丫鬟抹点红带朵花，两边就溜场上了。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嚯，一边上了18个小丫鬟，心里说大伙可真会捧我呀。 怎么 知道我一个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来了。 哎呀，这戏没胆子也唱不了啊。 心里的一高兴啊，四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他是怎么念的？ 我给您学一学啊。 你学一学。 乳化眉毛似天仙。 哦，这位是天仙呐。 长扇古老到今天。 哇，你可够岁数了。 不知因何会落尘。 就是 重新洗礼。 干嘛呀？ 把故作。 他把这心里话说出来了。 奴寒食貂蝉。 行，这句倒甭钻。 自从儿父伯南老一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嚯，好大的刘进啊。 想起往事 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花园游玩一番便了。 哦，您听吧，他要活动活动。 丫鬟哟， 我们这儿还有油葫芦叫唤呢。 油葫芦干嘛？ 是啊，你听这声儿啊，哟哟哟哟哟哟，那不跟那油葫芦一样？ 你想啊，30多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哟哟哟哟哟哟？ 对，他人多呀。 丫鬟带路， 您听吧，他叫起板来了， 叫起板来了， 叫起板就得唱啊，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他有词吗？ 没词儿啊。 没词儿怎么办呢？ 钻呢？ 哎，对，还得钻呢。 当时现抓了两句那俗词儿唱的。 他是怎么唱的？ 我给您学一学。 好。里边啷当啷当， 一到花园去散心。 您看吧，他下去了， 他下去了 啊！ 看我的， 哎对，看你的。 家伙点一响，我也上了， 你也上了 啊？ 有词吗？ 没词， 没词怎么办？ 钻！ 我就知道还得钻呢。这是出场亮相，透秀，整官，撩靴子，迈步亮靴底儿，你怎么走那么慢 呢？这不想词儿呢吗？ 哎呦，对呀，他没词儿啊。 一死当年战瓦岗， 对，他倒是瓦岗盖的人。 战中国战八名将， 名气是不小啊。 本当今日本小城， 那你就去吧。 不知因何心发慌。 你呀，怕枪毙下的。 俺唐将罗成， 对， 本当今日够本教场操练 人 马， 是啊，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这叫军长路 怎么样啊？ 不去也罢。 不去你上哪儿啊？ 误会呀。 怎么了？ 看前面有一座偌大花园，我不免进去游玩一番便了。 您听吧，这罗成是没脑袋苍蝇瞎撞啊。 进的花园惊山的山， 他这么会儿又高兴了。 月到中秋 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来了。 行，够难为你的呀。 到后台一看可了不得。 怎么了？ 林慧秋跟管事的正嚷嚷呢。 嚷嚷什么？ 管事的，以后这堂会咱们可不能应啊。 哎， 这叫什么事儿？就那老太太什么都不懂就瞎点戏，点着戏里还就得唱，不唱了就枪毙， 不像话。 这哪叫唱戏呢？这不纯粹是玩命的吗？ 这可不是。 我说慧秋，你别嚷嚷了，台上还空着场。哎，该你出去了，出去，出去就出去。 丫鬟带路。 哇，他来的真快啊。 林慧秋一想，干脆我甭再费劲了。 那怎么办呢？ 我要抄词唱吧。 抄词 啊？ 什么词啊？ 抄那大俗词呗。 俗词？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哎，什么艳阳天，春光好，百鸟成群。 哎，您一听，这不也跟逛花园似的吗？ 行，有道理。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 坏了， 嗯， 一紧张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忘词儿了 啊？ 那怎么办呢？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着事儿呢，一听吓一跳，哎呦，怎么这刚出来就带路？我这八成是忘词了吧？哎呦，你忘词就让我们带路啊？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你让带我们就得带呀， 带吧， 带吧， 是抬抬。 小丫鬟绕一圈， 想起来了？ 没想起来？ 还没想起 啊？ 那怎么办呢？ 丫鬟带路。 哦，他没词儿就哄丫鬟呐。 小丫鬟刚带完一圈，怎么还带呀？这不你让带，我们还得带呀。带吧， 带吧。 是，抬抬。 小丫鬟又绕一圈， 想起来了？ 还没想起来， 还没想起来。 我扒台阶一看呢，林慧秋汗都下来， 这下麻烦了。 他一个人忘词不要紧，台上还有30多个小丫鬟呢， 就是啊， 救场如救火呀。 对， 我得赶紧上去。 你得上。 上了场，拦住丫鬟一亮相，哐，再菜菜菜菜。小丫鬟一看头了，来了人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这救星可来了。 是。 哎，你要再不来呀，我这鞋非开战不可呀。 对，都快跑不动了。 小丫鬟来了个二龙出水，把貂蝉让出来。貂蝉看见我一高兴，他又想起一句词来。 他是怎么唱的？ 面前站定一少年。 行，他把腿儿给缝上了。 什么人胆大闯日寒食花园？ 他那是问你呢。 问我？告诉他， 告诉他， 唐相落成。 那么他说什么呀？ 将军，历来唐朝名将，竟和闯日这寒食花园？这个， 我看你说什么？ 我心里说你这不废话吗？我不来，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这就是。 我一想，干脆不能跟他啰嗦。 怎么？ 这不罗成跟貂蝉也见着了吗？ 对，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哎， 错不就蒙老太太吧？ 这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不跟他多说，拉他下去。 好， 啊，大姐，不必多问，来来来，随我到凤仪厅一叙。喵， 这不是挺圆满的吗？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是 啊，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是完了，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哎，这戏可唱完了， 真不容易啊。 哎，就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心里的一难过呀，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哎，坏了。 怎么？ 这戏台上有规矩。 什么规矩？ 这一甩水袖啊，是起板叫唱呢。 叫唱 啊，古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呢。好大大得，这胡须一听，怎么还有我的事呢？斗儿龙在里边，胡家响了，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家想了，当时就得唱啊！ 胡家想了就得唱啊！ 他有词吗？ 没词啊！ 没词怎么办？ 当时现编了四句唱的。 现编 啊！ 他是怎么编的？ 我给您学一学。 你学学。 你在唐朝，我在汉，我们相隔十百年。自从盘古里的一天得有那罗成戏貂蝉。 哪有这事儿？ 我一想，他唱我也得唱啊！ 你怎么唱的？ 翻身。大姐别生气，这本是老太太打出的主意，今天不唱这个戏，咱们大家可都枪毙呀。 说实话，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王天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罗成戏貂蝉。这个段子的作者张杰尧是天津人，是汉军旗人，祖籍浙江嘉兴，祖上世代做官，家道衰落后，父亲张武林流落江湖，成为戏法评戏艺人。因此呢，张金尧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才使得他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刘德华的《承诺》。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多少人，多少幸福被抢夺，多少生活在一瞬间被埋没，一切变沉默，泪光在眼眶闪烁，尘埃沾满了失落的轮廓。